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西城区第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启动。本届非遗传承人志愿者招募共有5个项目，包括护国寺清真小吃制作技艺、木板年画、绢人制作技艺、精作核雕、北京宫廷团扇项目。启动仪式现场不仅有往届优秀非遗项目的现场展示制作，还有精彩的口技和京都北韵禅乐表演。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一层学金堂健康中国系列讲座今天带来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主讲人朱定真是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曾被评为2015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国家典籍博物馆今天将举办郑板桥的书画艺术主题讲座，主讲人薛永年是著名美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有《书画史论丛稿》《晋唐宋元卷轴画史》等，主编《中国美术简史》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邛楼二层今天将举办《如何判定一个人经历诸多变化之后仍然是其自身》主题讲座，主讲人费多益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讲座《鲁迅影像面面观》今天下午2点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开讲。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先生对鲁迅影像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将通过解读这些照片，讲述鲁迅生平事迹，揣摩其性格特点所在，感知其所在时代的风貌。201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系列讲座今天继续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一层学金堂开讲，今天的主题是锦绣中华闪亮国图，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设计。主讲人孙东宁是文化部恭王府中华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研究员。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宣布将在9月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由目前的每月2000元调整为2120元，增加120元。此次上调涨幅约为 6%， 比去年略有上升。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市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从预报来看，本周末本市气温持续在36摄氏度，下周初可能会有雷阵雨，高温天气得以缓解。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发布提示，在高温天气里，当身体无法调节自身体温时，就会发生热射病。10到15分钟之内，病人体温可能超过40度。遇到热射病时，应将病人浸泡在凉水里，或者用凉水喷洒病人，但是不要给病人喝水，同时要拨打急救电话。进入夏季，气温升高，经常有乘客反映，在这个季节搭乘地铁时，除了车厢内人挤人的感觉，还有难以忍受的汗臭味道。地铁6号线正试点通过使用为整个车厢喷涂光触媒的方式来缓解车厢异味。经过评估，光触媒可将细菌减少 80% 左右，大幅提升车厢空气质量。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称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太阳宫桥到来广营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如果您查阅词源、词海，关于玉的2000多个词条当中啊，它没有一条是贬义的。比如亭亭玉立，那形容女子身材细长；玉树临风呢，就形容啊男士风度潇洒；琼楼玉宇，形容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还有金车玉辇、玉液琼浆、玉齿良才等等，那都是褒义词。在悠长的岁月当中，这玉啊寄托了人们许多美好的情感。比如这古人要去做官，父母呢会送给他一块玉石，上边啊雕刻一朵莲花，站落着一只蜻蜓，这叫什么呀？青莲图。而青莲呢就是青莲的谐音，哎，寄托着父辈啊对孩子的这种期望。比如表达对人们的祝福，送上一块这么雕有喜鹊报喜的玉石，借喜鹊登在梅花枝头，寓意叫喜上眉梢、双喜临门等等等等。那么您对玉石收藏了解多少呢？玉石的种类都有什么呢？作为资深的玩玉的藏家，会有什么心得和传奇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在啊，我们根据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的文章给您说一说玉石玩家郑怀中辨石见玉的故事。他辨石见玉有什么传奇呢？玉器啊，属现代人收藏的大项。按收藏的品位来说，他的收藏地位仅次于书画、瓷器。当然啊，玉石的鉴定难度那也是很大的。且不说中国地域辽阔，产玉的地方很多，玉的种类常常让人混淆。最让人莫衷一是的是现代高科技手段能把玉制的杂石粉末合成为各种美玉，十分逼真，让行家都能走眼。所以啊，玩玉者玩的不仅是文化，也玩的呀是眼力。京城玩玉的主儿那太多了，但分怎么玩，您手里有几块玉也能看出哪是老玉哪是新玉，哎，这算不上玩主。玩玉的主儿不但收藏的量大，手里有许多能上眼的好玩意儿，而且呢还能对每件藏品啊说出个一二三来，否则不敢称自己是玩主。至于说玩家们，那可就不是一般的玩了，起码来说得是鉴定家。玩家不见得手里收藏有多少宝贝，而在于他这一双慧眼，能在沙里淘金，石里拾玉，这双眼睛那可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在京城玩玉的人当中啊，郑怀中可以说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玩家。当然他这个玉石玩家属于另类，并没有上过什么高等学府，也没有玉石专业的高级职称，更不是研究院或者博物馆的什么什么研究员。 他的慧眼或者说他的玉石研究和鉴定水平，那全部来自自己潜心研究和身在一线的实战啊。从1962年参加工作到现在，郑先生跟玉石那打了50多年的交道，您想一想他有多少实战经验吧。有这么一年啊，郑先生和朋友到新疆和田采购玉料，一个当地的玉石商人听说他能够鉴定玉石，拿来两块玉让他给品评品评，说您看我这两块籽料怎么样呢。郑先生看出来了这人有点叫板的意思，拿起这两块玉来端详半天，啊，这个呀，你这两块不是籽料，不是籽料，不是籽料是什么料啊？那玉石商人有点不服气呀，是什么料你应该心里清楚。郑怀中淡然一笑，玉石商人拧着眉毛说，你说它不是籽料，什么眼力呀？哎，让在座的看看这是不是籽料，哎，你们说这是不是籽料，你看多光滑，你这玩意多圆润。话音光落，在场的十几个人可是全围上来了，轮流看了看这两块玉料，都说这是籽料，毫无疑问。这些人咱说可都是玩玉的，他们的话就等于将了这郑怀中一军。但郑先生泰然自若，微微一笑就说了，哼，这是籽料啊，那恐怕不是你们的眼力有问题，是心里头有情况吧。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一个玉石商人不悦地看着郑先生问，我想说你们的眼力不应该弱到这种地步吧。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那位商人说，他究竟是什么玉你真不知道吗？那籽料还能有错吗？籽料是啊，光滑圆润带着皮子呢，对不对？是啊，这还有错啊？你们呐，蒙傻小子去吧。郑先生突然把脸一沉说，籽料，这是磨光的籽料，也就是行里人说的磨光籽儿。磨光籽儿，现场有人故作惊讶，郑怀中脸上露出了沉稳的表情，看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把这山料用坨子削去棱角，然后放到混凝土的搅拌机里，再放上沙子水搅拌它半个多月，山料看上去就都光滑圆润了，但搅拌机只能打磨玉石的外表，它内部分子结构能改变吗？丝毫也改变不了啊。他说完从包里拿出一块玉石，又掏出一个放大镜摆在桌子上说，你们看看吧，这是真正的籽料，看它这结构啊，你再看这紧密度，你再看看这两块石料的结构，我不用细看，我用手一颠我就知道它结构松散，硬度很低，这籽料硬度能有7，这两块山料也就在5左右。这番话说的在场的人啊心悦诚服，那位玉石商人听完了郑先生这番话突然是哈哈大笑，哈哈，果然是高手，我服你了。原来这位玉石商人啊有意设了这个局，想考一考郑怀中的眼力，给他来个下马威，没想到郑先生不吃这套，用自己的眼力征服了这些人。这种叫板的事儿多了，郑先生对刘一达说，玉器行跟其他行业有所不同，拼的就是眼力，一块石料摆着，对方开出价来，您敢不敢接手？只要接了手，您回去肯定要开片，这一上手就等于这东西是你的了，他是鸡是蛋您都得认头，那没有找后账的，这是行规，所以您的眼力稍有偏差就可能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它就没了。当然您要是看准了 就能赚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哎，他的眼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这郑怀中啊，本来不是玩玉的，他本行是篆刻。郑怀中算是老北京人，当年他爷爷郑永祥从内蒙古锡林浩特赶着羊来的北京，后来一直以贩羊为业。郑家后来在德胜门外的冰窖口落了脚，郑怀中就是在这儿长大的。郑永祥三个儿子，郑怀中的父亲郑经华是老三。他从小喜欢篆刻书法，后来开了一个店铺，以刻字为业。1956年公司合营的时候，郑经华的店铺归到了北京刻字厂，他成了刻字厂设在东安市场门市部的员工，依然干刻字的老本行，后来当了干部。因为刻字属特殊行业，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刻章刻字业实行了统一归口管理。当时啊，政府不允许私人从事刻字业务，包括属于艺术类的篆刻，所以凡是搞篆刻的都归了口，郑家也不例外。父辈对儿女耳濡目染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受家庭影响，家庭熏陶，郑经华的四个儿子有两个继承了他的技艺，从事篆刻艺术，继老二郑怀中，还有他的四弟郑怀宝。郑怀中的儿子郑光宇七岁开始跟父亲学习书法篆刻，44岁的他在篆刻和书法上已经有很深的造诣了。郑家三代出了四个书法家、篆刻家。郑怀中不到20岁就到了老字号翠文阁工作。翠文阁老东家是魏长青，在京城篆刻业魏长青是有一号，技艺精湛，带徒极严，其弟子柏涛、李文新后来都是京城著名的篆刻家和书法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翠文阁也在公私合营的时候归到了北京刻字厂，但字号一直保留下来。当时翠文阁的营业面积将近300平方米，职工3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刻字门店。魏长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两件事露了脸，一件是发明了八宝印泥，这种印泥至今仍然很受书画家青睐。另一件是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字，即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字您在下边看觉得不大，其实每个字都有两人多高，怎么把这么大的字刻在碑上，当时是个难题。魏长青聪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发明了放大样和喷砂法。郑怀中到翠文阁的时候，魏长青已经年纪大了，不过他在魏先生身边学了5年徒，掌握了篆刻和制作印泥的技艺。魏长青退休后，他又跟柏涛和李文新学了3年，前后8年让他的书法和篆刻有了全面提升。郑怀中对刘一达说呀，篆刻艺术那是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艺术，要刻好印必须要有扎实的书法基础，没有书法最后只能是个匠人。197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来人找郑怀中，博物馆有2枚鲁迅的印章要复制，原来博物馆展陈列的都是真品，为了更好地保护鲁迅的真迹，他们决定照原样复制。这2枚印章一块有7-8厘米高， 是金星石玻璃料，白文刻的是鲁迅二字。此张是徐广平在广州找人刻的。还有一枚是浙江青田石的料，三厘米见方。郑怀中对鲁迅博物馆的人说，您放心吧，我是鲁迅的忠实读者，我一定会让您满意的。一个星期，郑怀中把鲁迅的印章刻好，鲁迅博物馆的人来取。郑怀中拿出两枚章对他们说，料实在太难找了，真正刻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博物馆的人仔细看了看这两枚章，把他们放在一起问，这两枚章鲁迅常用，我们馆非常重视，您刻的呢，您让我们看看。郑怀中笑了笑说，哈，真的在盒里呢。博物馆的人吃了一惊，打开盒一看，嚯，复制的印章跟真品几乎是一模一样啊，真假难辨了，您真不愧是名家。博物馆的人对郑怀中的篆刻技艺赞叹不已。刻印章离不开石头，印章的石料最好的是田黄和鸡血石。1980年的时候，这些石料奇缺，当时翠文阁为了发展业务，把善于学习做事稳重的郑怀中从篆刻组抽调出来，专门采购石料。从那时候起啊，这郑怀中的主要精力就开始投入到了田黄、鸡血、巴林这些名石上了。翠文阁的领导没看错人，郑怀中确实是个干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特好钻研的人。一般人采购食材直接找商家，他却绕过商家，拐弯抹角奔了坑，也就是产地，与开采石料的工人打起交道。那些年福建出田黄的地方，他前后跑了有20多次，弄得当地采石头的都纳闷了，开玩笑的问他说，郑先生是不是要抢我们饭碗呢？你们这块风水宝地我抢得走吗？我是在找自己的饭碗。他对当地老乡说，在福建跑的次数多了，哪儿出田黄哪儿的坑料好都在他脑袋里装着，他成了出田黄的活地图。当地老乡也没有他跑的地方多，有些事儿就得问他。到后来啊，他对田黄已经是了如指掌了，您随便拿过一块石料，他能告诉您这是福建哪个坑出来的，这块料有多少年历史，它的特质是什么。田黄石跟玉石一样，那都是大自然的产物。俗话说呀，叫千种玛瑙万种玉。其实啊，田黄石也是种类繁多，没有万种也得有千种。您想辨出田黄石的种类以及真假田黄石，必须得有一双慧眼。要具备辨识田黄之功，光看坑看实物那可不够。为此，虚心好学的郑怀中买了大量的历史书籍，还经常到图书馆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典籍。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以及一线的实战，他对田黄这种石材的形成、构造、特质、开采、加工等一系列知识有了全面了解，成为了玩田黄和鸡血石的专家。在研究的同时啊，他经常写一些有关田黄石的文章，发表在《收藏家》杂志1994年第四期《田黄石的品质真伪辨》，曾经在玩田黄的圈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前面故事当中啊，说到了田黄石是寿山石系当中的瑰宝，素有万石中之王尊号。它的色泽温润可爱，肌理细密，自明清以来就被印人视为印石之王。数百年来，田黄石极受藏家挚爱，正如俗话所说，黄金易得，田黄难求。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辨别这田黄石呢？那郑怀中先生还有什么辨识鉴玉的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人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著名金融作家刘一达先生笔下的这位藏家郑怀中的故事。他辨识剑玉有什么传奇呢？福建的田黄是从明代开始开采的，最初人们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当地的山民呢都拿它当成普通石头砌墙铺路压东西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艺术篆刻是从明代才有的，艺术篆刻得有好的石料，于是艺人们开始到处淘换好的石材。有这么一次啊，这大画家文征明的儿子文鹏从一个艺人手里头买了一块石头，起初呢也没觉得这石头有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回去在石头上篆刻，哎呀，感觉手感沉实，石料紧密而且润泽，刻出来的字与石料是相得益彰，朋友们看了是大为赞赏。文鹏是艺术篆刻的鼻祖，当然对石材很当回事，便向卖他石头的艺人打听其产地。人家告诉他说这石头啊出自浙江的青田，于是文鹏前去考察，并且开始使用那里的石头，从此青田石出了名。后来又在浙江昌化发现了鸡血石，这两种石材被文人相中之后啊，是身价倍增。福建的文人这时候才发现身边的寿山石其特质和花纹不比青田和鸡血石差呀。经文鹏他们使用之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寿山石就这样脱颖而出。用了若干年之后啊，人们又发现从寿山石脱离开后演化而成的田黄石，跟普通寿山石相比，田黄石的材质和温润程度更胜一筹，于是田黄成了宝贝。郑怀中先生对刘一达说，田黄主要分三坑，田坑即在田里发现的石材，水坑即在河滩水池下挖出来的石材，山坑即在山边发现的毒石。这些石材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已经脱离开本来的矿物体，在地下经过数百万年的大自然脱胎换骨的淘洗，淘净了原有的杂质，洗去了过去的柳裂，变得洁净圆润了。其道理跟和田的籽玉是一样的，用郑怀中的话说， 寿山石的籽儿就是田黄。田黄之所以珍贵就在这儿。早在清代就有十两黄金一两田黄的说法。经过这些年的开采啊，现在的田黄更珍贵了。不过田黄与玉的硬度不一样。玉石的硬度一般在 6.5 度，田黄只有 2.5 度。自然啊，玩篆刻硬度太高，那怎么下刀啊？正因为它的特性是软，内部分子排列相对比较松散，所以啊，它很容易沁色。郑怀中先生说，再好的田黄石，如果长期放在清水里边，它也会走色。其实啊，这种石料不怕水，假如把它放在颜色接近黄颜色的水里，其色泽会越来越漂亮。田黄的品种有二三十个，那么什么样的田黄有价值呢？郑怀中先生说，主要看两个元素，一个是石料本质要好，看上去纯净，颜色干净，石质细腻，没有柳没有裂；二是石质温润，有润泽感，有油性。因为田黄作为石材，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恩赐给艺术家们最好的材料，它是大自然二次风化生成的产物。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原有的脏的裂的这些杂质都被淘汰掉了，所以它看上去有一种天生丽质的感觉，这才是上品。田黄是二次生成的，但生成的环境和条件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环境都能对一次生成的石料起到淘洗作用。环境不好，二次生成后的田黄质量就会很差，因此同样是田黄，品质千差万别，当然价钱也就有天壤之别，所以十两黄金一两田黄那是有条件的。奇石的收藏啊，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奇石种类繁多，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观赏石，另一类就是篆刻用的石料。篆刻用的石料一般硬度不能超过 2.5， 篆刻用的名石除了寿山石当中的田黄，就要说昌化的鸡血石、巴林右旗的巴林石、福建的芙蓉石了。郑怀中先生认为啊，鸡血石的颜色一定要红，要浓，色要正，要有刚宰的鸡流出的血的那种感觉，鲜艳夺目，而且面积越大越好。巴林石的开发时间并不长，以红、黄、白这种色调为主，其质地特点与寿山石比较相近，它缺憾的是没有二次生成的这种籽料，都是动产，所以结构比较松。福建的芙蓉石啊，因产自福建岳阳山，山上有芙蓉峰而得名。这种石料上品的颜色啊，像白芙蓉，质地啊温润，而且油性大。用行家的话来说，其光泽之细腻，其油润之感，令杨之玉俯首称臣。因此，有些人把芙蓉石当成了杨之玉。自然芙蓉石再好也卖不过羊脂玉啊。石头的种类繁多，即便是同类石头，您没点真功夫也打眼。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友谊商店刚开张不久，搞来一批啊库存的寿山石老料，让当时在翠文阁工作的郑怀中和几位篆刻师啊参观。郑先生眼毒，在一堆石料当中突然发现了一块石头是与众不同，拿起来一看，石头色泽温润，质地纯净，他眼前不由得一亮。玩石头的人讲究石缘，郑先生心中暗自赞叹，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田黄。再看这块石料的标签，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啊，原来上面清清楚楚地标着寿山石，而且标价只有70块钱，当然是外汇券啊。 北京友谊商店在当时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算得上是全国最大的对外服务窗口。因为是对外服务，北京人想进去俩字儿没门。当然真让您进去也没用，因为那会儿啊，在友谊商店购物得使外汇券，一般的北京人上哪儿找外汇券去？正因如此啊，友谊商店进的货那都非常挑剔，瘦身时属于工艺品部，进货都有专家长眼，显然把这么好的田黄按一般寿山石标价那是看走眼了。那个时代还没有捡漏一说，而且郑怀中身为国企职工，压根儿就没有赶紧掏钱把这么喜欢又这么便宜的东西买回家的念头。他悄悄地走到商店负责人旁边，用平静的口吻说，这块石头可不是一般的寿山石。那是什么石头啊？负责人听了一愣，是一块非常不错的田黄，郑怀中告诉他，真的。负责人当然知道田黄的价值，他知道郑怀中有辨识的慧眼后，赶紧劳郑怀中大驾，再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石料标错了。郑怀中又发现一封齐白石印章，让他们给标漏了。齐白石的印章能跟普通人的印章是一样的价值吗？郑怀中的这两眼让在场的人是暗挑大拇指啊。大约过了一年，友谊商店的那位负责人非要请郑怀中吃饭，饭桌上他才知道那块他看上眼的田黄卖了20多万人民币。要知道这是在40多年前，20万元那是了不得的一个大数啊。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田黄，其实在刘一达先生的文章当中对于田黄是这样介绍的。石料跟玉料本来同源，郑怀中有玩寿山石的底子，玩玉石料当然就会是得心应手。不过郑怀中可不是先玩石头后玩玉的，说起玩玉那得追溯到30多年前了。当时啊，他在翠文阁的收购部工作。由于翠文阁与北京文物商店相邻，他们收购上来的印章上面的字儿不认识，就找郑怀中帮忙长眼。这些印章有的是古玉，一来二去的他对玉产生了兴趣。后来他跟这琢玉大师李伯生成了朋友，两个人经常探讨玉料的选择和琢玉之术，逐渐的就迷上了玉器。据郑怀中介绍啊，玉器在中国所有门类里历史最悠久，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到现在也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古玉可大致分为史前文化玉、战国时期和汉以后的玉、明清以后的玉这三个阶段。战国和汉以后的玉主要是为宫廷服务的，这时开始注重雕工，有的琢玉人为琢一块玉甚至要耗费一生的心血。郑先生对刘一达说，这些玉器原来主要是帝王佩戴和玩赏的，后来许多精美的玉件随帝王进了坟墓。我们现在能见到这一时期的古玉，很大一部分那都是出土的，历代都有盗墓者，所以许多原来帝王带的玩的玉器都沉淀在了民间。那为什么把明清跟前朝断开了呢？郑怀中认为啊，主要是明清以前和田玉没有大量引入中原，从明以前的古玉样本当中可以发现和田玉非常少，明以后呢 新疆地区跟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往来增多，和田玉向内地的流动也开始增多。不过由于新疆地处边塞，比较偏远，加上当时的生产力落后，采玉困难，所以内地想得到和田玉，尤其是这籽料，那太不容易了。这也就造成了从明代开始和田玉就价码高的原因。明代的陈兴在《玉记》这本书里边，哎，详细的记录了许多新疆地区采玉的故事。我们在北京昌平十三陵定陵展览的出土玉器里边就发现有不少的和田玉，但质地嘛，哎，都不很高，没有一件籽儿玉。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康熙收回新疆以后，运到内地的和田玉多了起来。到乾隆时期啊，和田玉器达到了高峰，我们在故宫参观时这一点看得很分明。乾隆前跟乾隆后的玉器的料明显不同。故宫博物院的这清代档案里边啊，详细记录了官员到新疆选玉料，新疆官吏向朝廷进贡玉料的情况。其中有皇上派到新疆选玉料的官员，看到好的玉料起了贪心，与当地商人私下交易，占为己有。最后东窗事发，皇上那是龙颜震怒啊，让他们就地脑袋搬家的事儿。在这些档案里边啊，还有记录下当时玉料的价钱，那会儿的皇家收的籽料就已经是非常昂贵了。和田玉的籽料早在清代就价值千金。籽料价钱为什么高？在中国的四大名玉里边啊，新疆的和田玉排在了第一位，在和田玉里边又属这籽玉最佳。现在是很多卖玉的商家都在销售的和田玉上边标着籽玉，有些朋友手里的白玉件也号称是籽料。而郑怀中先生说，嗨，和田玉籽料早在清代就价值千金了，难道籽料现在多了吗？郑怀中先生曾经多次去新疆和田，对籽料原石的出产情况和现状是了如指掌。他对刘一达详细的讲述了籽玉和山料的区别。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说。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细细雪狼嚎，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